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，有线调频99.4兆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，有线调频99.4兆赫。 Beijing People's Broadcasting Station, Classroom on the Air, Cable FM 99.4.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日语300句广播讲座节目。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这里是北京广播电台日语300句节目，我是杨林。はじめまして、私はヨーレです。另外，我还要向大家介绍我的搭档，来自日本的朋友和田君、和田さんです。 どうもはじめまして、私は和田です。 从今天开始，由我和和田君向大家介绍日语300句。大家知道，随着中日之间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各方面交流日益加深，越来越多的日本朋友来到中国观光、旅游、留学、考察，甚至在这里工作生活。越来越多的日本朋友进入我们生活的各种普通场所，在我们的餐厅、邮局里、公共汽车上，有时我们甚至会无意中向身边的日本人说中文，而最后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明白我们的话，因为他们是日本人。 そうですね。私は何回も中国の方に間違えら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。对对，我就很多次被误认为中国人。幸い中国語が少しできますので。私は彼らに、私は日本人です、とこのように言います。好在我会些中文，我就对他们说我是日本人。 其实和田君，你可能没有注意，只要你仔细观察，日本人和中国人从走路的姿势就大不一样。 对他们说我是日本人。 其实和田君，你可能没有注意，只要你仔细观察，日本人和中国人从走路的姿势就大不一样。 真的吗？怎么不一样呢？ 中国人喜欢昂首阔步，而日本人走路时循规蹈矩，很少迈大步，头也不抬很高，甚至略微低头俯视。另外，大多数中国人还对日本人有这样的印象，来中国经商的日本人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四季都是西服革履，而来旅游的日本人呢，大多腰间缠着腰包，胸前挂着照相机，而且成群结队。对了，他们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，就是横穿马路时和中国人相反，一定先看右边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日本和中国的交通方向是相反的。另外，他们一定会耐心地等到绿色信号灯。不信，你观察一下试试看。 哎，我一定要观察一下。 对了，和田君，你到中国多长时间了？ もうすぐ3年ですね。快3年了。 你的中国朋友一定很多了。他们都会说日语吗？ そうですね。多くの中国の方々はとても日本語がお上手ですね。今、多くの方々が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が、進歩もとても早いです。 和田君说，他很多的中国朋友日语都非常好，而且更多的朋友都在学习日语，并且进步也都很大。 それに、この放送を通じて、より多くの方々に、この私たちの番組とテキストをご紹介できればと、このよ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。 你准备向你的朋友介绍我们的节目和教材吗？那太好了。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，刘金才编著的这本《外语实用口语300句系列6日语300句》日本語300句是我们这个讲座的教材，它适合于广大的日语爱好者和使用者，共30课，其中包括寒暄问候、乘车、购物、用餐、打电话、看病、游览、找工作，以及在银行、邮局、美发厅等场面的场景绘画，一课一讲，共30讲，每讲由10个基本句串联而成，仅10分钟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简短而实用，可谓易懂易学易运用。 でも好きでなければうまく勉強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ね。 そうですね、和田君，你说的非常对。如果不喜欢是学不好的，因为学习语言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有兴趣。或许很多朋友是因为工作或者生活的需要学习语言，但是如果没有兴趣，你是无法学好这门语言的。另外，我还可以告诉大家，等你开始日语学习以后，你会逐步发现，日语同中文有着很多相通之处，而中国人学习日语有着很大的便利，你也会由此产生很大兴趣的。 そうですね。 日本の文字、言葉、そして文化など、たくさんのものが中国から伝わってきました。例えば、日本の文字の中には、漢字、そして仮名、ローマ字などがあります。その中でも、漢字は中国から伝わってきたものです。多くの漢字は、現在中国で使われている漢字と同じです。例えば、人民、哲学、学校など。もちろん、発音は違います。 何天君向我们介绍说，日本的文字、语言、文化很多都来源于中国。例如，日语的文字分为汉字、假名和罗马字，其中的汉字就是由中国传入的。有许多汉字与现在中国通用的汉字还相同，例如人民、哲学、学校等等。当然，发音与汉语是有所不同的。另外，日语的词汇里，除了日本固有的词汇以及外来语以外，还有一类汉语词汇就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中文的。有的词语发音与汉字发音也很相似，在日语中称为音读法。例如家族、家族、椅子、椅子、先生、先生、空港、空港、天气、天気等等。 私が中国語を勉強していた時、とても面白いことを発見しました。例えば日本語の無理、无理，これを中国語に直すと勉強という意味になります。 何天君说，他在学习中文的时候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中日文词汇，例如日语的無理、無理，翻译成汉语就变成了勉强的意思。 また、日本語の勉強、勉強を中国語に直すと学習になります。 而日语的勉强、勉強，翻译成中文就变成了学习。 そして中国語の討論、研究、これを日本語に直すと、検討、検討となります。 再例如、中文的討論、研究、用日語表達就变成了検討、检討。 中国語の解釈を日本語に直すと、丈夫、ジャンフとなります。 而汉语的解釈、日语则说为丈夫、ジャンフ。 最後に、中国語の書信を日本語に直すと、手紙、手指となります。面白いでしょう。 而汉语的书信，日语却变成了手紙、手指。本当に面白いですね。确实非常有趣。所以，我相信你们一点点了解日语以后，你们一定会对日语产生浓厚兴趣的。下一讲，我们就将开始日语三百句的学习了。预祝大家学习顺利。我们就将到这里结束了。それでは、さようなら。 さようなら。